第134集，身材不错吧？过了两天，仁义接到总队的通知，让他去学习。每年的各种学习和会议都不少，平时仁义都尽量找借口不去，但他最近刚挨了处分，决定乖一些，老老实实去报到了。他们学习的内容大致分两类，思想类和实战类。仁义最不喜欢的就是听党课，每次都能坐着睡着。但诸如特种案例分析、中队管理和训练、熟悉国内外先进技术或器材等，都是真的能学到东西的，他还比较愿意听。这次就是后者，抽选的中队长里刚好又有严爵，两人经过前两次的事件已经成了朋友，自然就坐在了一起。 呀，没睡好啊，这么大黑眼圈。哎呀，这一周完全没有警情，害得我成天熬夜玩手机。 仁义自然不会说自己一脑门子忧愁，记仇那想炸死他却至今逍遥法外的变态，又愁感情上的事。哎呦，哪里睡得好觉啊？ 你也玩游戏吗？一会儿休息开一盘。没问题啊，你打怎么样？你要菜提前跟我说啊，我尽量不骂你。 哼，到时候看谁找骂。 很快开课了，这次学习一共三天，有跟灭火相关的理论课程，也会介绍先进技术和器材。其中两个部分仁义特别感兴趣，一个是冷库火灾处理的经典事故分析，一个是明年要从德国购入一批新器材介绍。仁义决定好好做笔记，到时候新器材到了可以多争取来几样。午休时间到了，仁义和严爵吃完饭就回了客房，开了一盘游戏。界面一打开，严爵就失笑出声： 你叫的这什么玩意儿？漫漫女神，哎，叫女神就行。哟，王者啊！ 你取这网名是为了中和一下你的名字吗？ 是啊，要不然一个消防员取名四把火多不吉利，我真不知道我爸当初怎么想的。 老队长可是个传奇人物，他取这名字当然是有他的用意了。 跟什么五行迷信的有关，我真不能理解，这辈子还没看过火吗？ 以毒攻毒吧。 游戏开始了，孙定义叫道： 人队，学习怎么样？ 特好，三天不用看到你们这帮兔崽子啊，清静。 那你还不是急不可待的要听人家的声音，看人家风骚的走位？ 别放屁，赶紧来中路。哎，介绍一下，这是西郊特勤中队的严队长、严爵，这三个都是我们中队的。 哎，兄弟们好。你们队长平时就带你们一起玩游戏？ 是啊，你们不玩吗？不玩游戏在中队多没意思啊。 我不跟我的战士玩。 严爵关了喇叭，对仁义说道： 我跟你的带队理念不一样，我在中队很严肃的。 真假的？ 当然是真的，他们都怕我。也就是跟你才这么和蔼可亲。感动吧？ 不感动啊。我晕了，赶紧救我。 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，龚应贤突然打了电话进来，仁义手一抖就把电话给挂断了。他挂完之后一阵心惊肉跳，觉着龚应贤那个小心眼肯定会多想，但是现在要是挂机太坑人了，更何况严爵就在他旁边，他只好硬着头皮打了下去。这一局足足打了十几分钟。游戏一结束，仁义马上就走到走廊里给龚应贤回了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龚应贤没有说话，便是这样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仁义也能隔着电话感觉到龚应贤起伏的情绪，他马上哄道： 哦，我在总队这边学习呢，刚刚有领导在，不方便见。 闻言龚应贤松了口气。 哦， 有事吗？ 没事不能打电话吗？ 当然能了。 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 我一时也没什么事儿啊。 这时严爵从房间里冒出头来： 仁义，我们先开了。 仁义赶紧朝他点头摆手： 谁啊？声音听着有点耳熟。 其他中队长。 那个严爵？ 对啊，他也来了。 那你忙吧。 你可以来看我，我在总队招待所，这里很安全，你不用担心。 我会去的。 回到房间，严爵已经重新开了一盘，头也不抬地问道： 又是那个姓龚的警察吧？ 你怎么知道？ 严爵顿了一下， 唇角微抿。 是他的时候，你的表情不太一样。 仁义心里一惊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。 有那么明显吗？ 两人打了一中午游戏，下午都有些不想去上课了。即便是仁义这种跟谁都能处的爽朗性格，也觉得严爵格外的跟自己契合，看来这几天学习不会无聊了。一天的学习结束后，他们被特意叮嘱了不准外出聚餐，大家心里都明白是因为什么，没人有异议，不过这也挡不住他们想聚会的热情，三五成群的点了外卖送到房间里吃，但没敢喝酒，吃吃饭吹吹牛，不知不觉就很晚了。几个中队长陆续散去，严爵留下来帮仁义收拾一桌子残羹冷炙。 哎呀，这味儿也太大了，今晚怎么睡啊？ 他说着打开窗户散气，灌进来的冷风吹得他面皮刺痛，此时正是深冬最冷的时节。 哎呀，这样容易感冒的，你去我那儿睡吧，放一晚上明天就好了。 他们住的都是标间，两张床。 行，哎，把这些垃圾放门外吧。 严爵就住在仁义斜对面，仁义拿上睡衣就过去了。严爵去洗澡的时候，仁义躺在床上摆弄手机，翻起了他和龚应贤的聊天记录，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仁义发给龚应贤的，有时候是有意思的新闻，有时候是贱兮兮的表情包，有时候纯粹逗他几句。龚应贤时而不回，回复大多也简明扼要，且从来不用表情或者不规范符号，简直不像是个年轻人呢。回复长且多的无一例外都跟案子有关，仅从聊天内容上看，也一眼就知道谁在一头热。仁义苦涩一笑，但又安慰自己，比起碰都不敢碰的暗恋，起码他和龚应贤做了所有情侣间的亲密之事，他实在是应该知足了。说不定因为龚应贤的洁癖和性格问题会跟他一直这么下去，那样也好吧。浴室传来门声，仁义条件反射的抬眼，就见严爵只穿了一条短裤走了出来。严爵的身材极好，宽肩长腿，一身肌肉，古铜色的皮肤就像一个吸满了阳光的储能器，随时四散出健康的气息，就连肩膀上淡淡的背心晒痕都透出了几分性感。他一边甩头发，一边用白毛巾胡乱搓着短短的发茬，水珠在空中四溅，就像一条出水甩毛的大型犬。仁义咽了咽口水，他从高中开始住宿，洗过多年集体澡堂，什么没见过，早就淡定了，除非碰到特别好看的身材。何况严爵长得也帅。严爵歪着脑袋控耳朵里的水，并看着仁义， 你去洗吧，我听他们说这里热水不太行，洗晚了就没了。 哦， 仁义忍不住把严爵上下打量了一番， 身材不错吧？ 不错。 再看要出糗了，仁义跳下床拿上睡衣洗澡去了。严爵回头看了一眼仁义的背影，得意的一笑。